第93篇，天主是威严的君王。上主为王，以尊威作衣冠，上主身着德能，要束大权。他奠定了大地尘寰，大地尘寰不再摇荡。你的宝座由太初即已建立，你的存在从亘古即已开始。上主，江河已经扬波，江河已经澎湃怒号，江河已经四雷狂啸。高天的上主具有大能，压倒滔滔洪水的巨声，冲散汪洋大海的波峰。上主，你的约言半分忠实可信，你的殿宇永远影响神圣。